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即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 我翻嚟啦， 你翻嚟啦，去完新加坡啊，即系讲理想啊，唔会有错嘅，即系讲下有啲重新嘅感觉咧， 重新感觉啊， 都唔会有错嘅，即系你以前一个主场咧，就接牌噶啦，但而家就开翻，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我嗰日咧见到你同阿你叫咩啊，阿瘦仔阿静啊，是但啦吓，大家阿静咧，啊一行过，咦？阿瘦仔话你嗰间场开翻咯，喂，你好似如获至宝咁，即系 嗰晚就咁样嘅，好得意嘅，系上一个又再上一个礼拜五啦，咁我哋做完节目啦，咁你知啦，阿瘦仔已经变咗我哋嗰个御用司机嚟噶嘛，咁啊车我哋翻屋企啦，好夜嗰阵时已经差唔多成，我哋嗰晚仲饮下酒， 饮完酒， 差唔多两点钟啊，差唔多，咁佢送紧我翻屋企嗰阵时咧，佢就突然间同我讲。佢就話差唔多去到北角啦，咁佢就話你知唔知嘉麗王開返啦？吓，我話唔緊係呀嘛，我話喂，我住喺即係嗰個附近啦， 好緊啦， 屌你，我都唔知點解你會知呀，佢話我個 friend 去咗啦，我話堅定留呀，我話嘉麗華生成年㗎喇大佬，我話我預咗已經同佢即係打包㗎喇喎， 應該係咁講，係封咗成年， 封咗成年係啦，因為即係 中蛇㗎嘛， 就係好唔係放蛇，我解釋一下啦，好清楚嘅。嘉麗華嘅歷史咧，就嘉麗華大概有都有成接近二十年啦。咁咧，其實喺呢二十年裏面咧，佢咧係即係我哋都睇住佢咧，就每一次續牌咧，佢都係續唔到嘅。咁呢個咧係咩問題咧？唔知道啦，因為咧好得意嘅，喺北角咧有幾間邪骨場啦。咁佢係第二老字號嘅，即係第一老字號就係黃都啦。咁跟住仲有跟住到嘉麗華啦，跟住仲有幾間好細嗰啲咩北角城啊、海天啊嗰啲啦，喺曬附近嘅全部。咁但係咧，即係我曾經都我比較熟嘅咧就係黃都同埋嘉麗華啦。即係但係佢哋兩間都冇人解釋到咧，就係點解黃都咧咁多年咧，從來冇呢、這個續牌嘅問題，冇呢、這個查牌嘅次數咧係唔密㗎喎。 唔係啊，黃都唔 密。唔密㗎，冇，相對嚟講啊，對同呢個嘉麗華嚟講啊。咁但係嘉麗華就好怪㗎喎，佢差唔多咧係每一次續牌咧都會有問題嘅，都係續唔到牌。跟住然之後咧 ,even 咧我今次重申咗啦，我一上到去咧條上面啲人就話我哋一開張咋。已經枕住嚟查牌啦，已經有咁淨係查佢又唔查黃都喎，黃都係相安無事㗎喎。咁呢個呢即係從來都係一個謎嚟㗎，唔知點解即係手北角嗰啲差佬呢就好鍾意搞嘉麗華為。咁呢就但係今次係一個好奇特，就係話呢今次係歷次咁多次續牌裏面呢係唞得最耐㗎，接近我記得好似大約係11個月到啦。或者可能係超過一年鬆啲，我唔知啦，但係總之係耐得好緊要啦，所以耐到呢，同埋呢就係呢，我哋點解成日喺即係我哋好多我哋喺個區即係住呢，就大家都以為即係嘉麗華應該執㗎啦，因為點解 有都冇啦， 佢嗰個連個大招牌呀懟出去馬路英皇道嗰個大招牌都拆埋㗎啦， 我嗰個嘛 拆咗㗎啦，咁所以我諗住佢梗係執咗啦，咁都冇曬希望，咁所以點解就講返就係話點解嗰日阿仇仔同我講嗰時呢，我真係好著弱囉，因為即係你知我人好懷舊㗎嘛，即係嗰個曾經係我嘅即係一個另其中一個家啦，即係成日都會去㗎，因為第一句好近我屋企啦，咁同埋就係、是、即係好有感情，因為嘉麗華係即係第一我開佢一開張我就去㗎啦，咁同埋呢就係家記嘅最輝煌嘅年代呢，其實佢嗰啲女嘅質素呢係真係好好㗎，即係呢樣嘢係黃都嗰啲係冇得困㗎，咁所以嗰晚即刻呢就阿仇仔佢話嗱一陣經過你睇睇啊，咦我咪嗰、個霓虹燈真係著咗喎，跟住然之後 真係我講講嗰個情況先，你覺得唔夠精彩、一見到著啊嘩好似個靚仔咁啊， 係 啊三啊幾四十歲人㗎喇，話真係你可以見佢靚仔咁著啦著啦，喂去喇嗰晚咁樣 係啦， 跟住然之后我哋呢就送晒你哋返屋企啦。 送埋搭车啫我唔送我返屋企。 送晒你哋总之送晒你哋将你哋全部摆低你哋。 咁低啦 我哋 咁低我哋 再瘦仔呢就真係去啦。咁嗰陣時都差唔多我諗都冇三点都两点几㗎。 係呀好嘢。 咁我哋就上咗去啦。咁跟住哇好开心。即係喺休息室度啊或者 locker 度呢啲人仲認得我啦。因為原來佢哋好多舊人呢就仲即係差唔多全部返晒去。 哇、哦、好喎、啊、 真係。咁又開心又唔開心啦。咁跟住然之後呢我嗰晚我昨晚做咗條女呢就。 咪意思唔好入題正題先。我哋咁樣講呢好快講完。 係。 裝修同以前點先。 裝修執過下啦。 執過下。 即係整個格局啊。路線圖啊、所有嘢冇變嘅。 冇變嘅。 咁但係啲嘢就即係有翻新過啦。 啊咁樣通常我有休息室有張 sofa, 嗰張 sofa 而家係電動啦定係拉喉㗎啦。 佢冇拉喉㗎不過嗰張 sofa, 佢嗰邊嗰啲 sofa 基本上舒服㗎。 都係新嘅。 OK 㗎。新應該係新嘅。應該係新嘅。咁同埋就即係你唔使擔心嗰個牆嘅質素啦因為家記係起碼一定係全北角呢幾個骨牆裏面、其他幾間即係如果你講個牆嘅 grand 唔 grand 啊冇得困啊首先佢已經係即係個講面積佢已經係最大。咁同埋就即係因為佢同埋佢主要做嘅客呢其實家記係比較係真係好著重嗰個裝修係因為呢佢係差唔多執晒即係喺北角一帶嗰啲酒店即係包括城市花園酒店啊嗰啲鬼佬客啊大陸佬客啊即係基本上全部就俾佢吸晒去嘅。咁所以呢佢就喺個 service 啦喺個即係個裝修啦嗰啲嘢呢就唔使大家唔使擔心。咁但係就然之後跟住其實我就講即係返去就係話即係嗰晚就去到之後就好開心啦因為見到即係譬如話喺休息室嘅經理呀嗰啲全部係舊人啦咁就大家好似一見如故咁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就入到去我嗰晚。 先講完啦即係講軟件。 第一個我 mark 嘅女呢嗰、那個 number 呢咁 我哋唔開 number 㗎咁 就係經理即係介紹嘅咁但係呢原來嗰條女呢都係舊女嚟嘅。 你以前做過嘅有 做過㗎啦做過。咁、okay. 呢個呢其實就有少少即係有少少悲哀啦就即係我就覺得我後咪咁呢其實即係跳遠少少講先就係、 是啊、 其實我就答然之跟住嗰兩個禮拜呢我都有去㗎即係係呀因為我其實真係好方便我有一晚就直接走咗上去睇波。咁就跟住就去到成五六點天光先返屋企。咁跟住就但係我去咗前後到而家為止我去咗三次但我已經撞返兩條舊女。咁我就覺得係個悲哀就係話呢即係即係今非昔比唔係淨係嘉義華係成個即係香港嗰個 呢、這 個是啦 黃色事業。 黃色事業啦青黃不接。即係令我諗返你就啊以前即係去親家記呢就起碼有人有保證嘅就話係即係嗰度好多新女無論佢係外省呢佢哋叫外省買陀地啦即係 keep 住有新貨源嘅。咁但係我而家唔敢講話冇即係可能即係因為可能夜班就會少啲啦因為日班我冇機會去過暫時嚟講。咁但係我覺得就係、是、即係都睇法都係咁嘅情況就係、是。 未必嘅、啊、即係如果入班呢好多新移民呢而家都會出嚟做骨灰嘅。咁、啊、樣呢其實入班呢一夜晚呢佢通常要啲仔女放學啊或者老公返嚟啊咁樣呢佢係會唔做夜班。咁、啊、其實理論上而家呢啲骨牆呢喺夜入班呢係會多啲新女嘅。 咪但係後生嘅你覺得會唔會多 啲 ?sorry 啦。 是啊所以以前就真係有後生嘅、啊、即係有入行嘅咁、但係而家係即係而家究竟有幾多少呢我覺得係疑問嚟咁同埋譬如我第一晚去嘅時候我同嗰、那個即係大家舊商好啦咁傾開偈咁我話你呢一年去邊呀咁話有冇過去隔離海天啊黃都嗰啲㗎梗係冇啦佢話我哋過即係一過咗去呢就第一人哋因為佢話譬如話海天嗰啲呢人哋係你哋就以為家記執咗粒啫佢話佢哋心中有個底㗎嘛即係佢覺得遲早家記開返嘅你哋呢啲呢會返去㗎嘛咁所以呢都唔會對你好㗎、即係譬如話有山客唔會介紹俾你啦 我輪台嘅啫輪台輪 唔係㗎嗱你即係輪牌係其中一個制度、 但系话俾你听，解释喺斜骨场咧，你唔马实个经理咧，即系嗱，我唔讲边一间斜骨场啦，吓咁啊，即系总之我有一个，我又喺其中有一间场咧，我曾经即系有呢个咁嘅经验就系、是，有一个经理系食唔少女嘅，咁、啊个个俾佢食嘅原因就系因为咧。就是 可以跳牌， 因为梗系啦，因为佢有权，譬如话客话一话唔啱嘅时候，伴侣嘅时候，佢系有权，即系譬如话个客有咩要求嘅，咁佢咪执咗嗰啲佢 friend 嘅俾客先咯。所以其实系都有啲黑暗噶，即系你呢啲人事关系其实边度都会有。 有啊，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咧，就其实嗰啲唔算系斜骨墙定咩咧，即系。开埋大嘅，喺砵兰街嗰啲嗰啲咁嘅所谓骨场嘅45分钟嗰啲咧，咁咧咁啊，我同个中房好熟噶嘛，我话、喂，屌，俾啲好嘢我啊，马扎咗咁样，咁佢跟住话，嗱，呢度轮牌，咁、有等咗好耐噶啦，咁轮咗好耐都未，都成日弹，咁啊，第一件你我弹咗佢啦，第二件就 OK 噶啦。佢都咁样同我，佢即系话明咗第一件可以弹。 其实系好多场好普遍嘅一样嘢，即系每一个喺休息室嘅经理主任啊，佢哋其实手上有啲自己嘅、即系都有啲自己相熟嘅，可以咁讲啦吓， 或者啲保证 number 啦，或者系保证 number 啦，唔会俾客掉。 系啦，所以咪特别可能有啲 number 系特别旺嘅，因为佢哋同啲主任即系 friend 啦咁样，所以其实系唔系净系轮头牌咁简单。咁所以就系佢都话，我哋唔会去海天做噶，即系即系人哋都唔会，即系人哋知噶啦呢啲嘢，大家都心知。咁我谂你去边啊？咁佢呢一年做外卖咯，咁样。咁佢指嘅外卖就系、是、佢哋系类似一流嗰只啦，但系就净系留电话。咁你跟住就你个客人 book 地方，咁跟住佢哋就去即系。去搞 好搞 吓，咁 通常搞熟客噶， 咁又好长情嘅，咁我谂佢都有熟客箍住嘅吓，都有嘅，咁就所以就系咯，情况就系咁咯，即系好开心啦，因为咁然之后跟住我咪连搭三个礼拜， 真系黐捻咗 先，系唔系我真系好方便嘅，同埋嗱，仲有招可以讲下嘅就系价钱冇变过啦， 几钱啊？ 咁而家佢我就唔好记得。停牌，而家就又系 A、B、C 餐， 系啊， 咁就我唔系好记，嗱，因为我记得以前咧一路咧，其实家记就冇 A 餐嘅，咁但系到好后期咧，我唔系好肯定有冇 A 餐啊，因为我好少做 A 餐、，A 餐只系开大啦，咁价钱其实冇变过嘅，就 A 餐就大约1000银到啦，咁、B 餐就 body 啦、，body 就888咯，吓、即系800几蚊咁样啦吓，咁、 B 餐咧？即系 C 餐，我谂500-600啦，冇人做啦，冇人做 C 餐。咁但系呢个就其实佢系配合黄刀，因为黄刀其实系早过佢有 A 餐。咁、后尾就我好记得咧，就即系一路其实家记以前都冇 A 餐嘅。咁但系而家即系 anyway， 而家即系再重开咧，就而家系有分 A、B、C 餐啦。咁同埋咧就有一样嘢又改善咗啦，就系咧佢哋有一个佢哋 develop 咗一个很好好嘅厨房。咁呢样嘢咧就以前家记冇嘅，家记以前咧就你要食宵夜咧就我成日净系弹呢样嘢， 落街买啊嘛， 俾个杯面你，吓同埋咧就落街叫外卖，干炒牛河咁啊叫啊，但系咧今次重开之后咧就有一个好嘅厨房，即系我同阿寿仔第一晚嘅时候，我哋已经品尝咗一个好好嘅出前一丁啦，咁仲有好多炒粉面啦。唔系佢系有得煮啊，即系有煮食啊，佢唔系以前咧就净系得。多士嘅啫，得多士奶茶咖啡嘅啫，咁咧就你话我想食面咧，佢就俾个就合味道杯面，咁样，咁我以前就成日弹呢样嘢， 因为申请咗，可能佢做咗个飲食牌啦， 系啦，咁同埋就今即系个食物系唔错嘅，咁即系今次重开之后，咁呢样我觉得系抵赚嘅， 亦都有波睇啦， 而家有波睇啦，有晒刀，有晒 cable 啦，咁所以系好舒服嘅，其实佢嗰、那个我谂我可能偏见咗啲啦，因为我上到去咧就比其他人唔同，就是、我多咗一份親切感。 親切感 嚇，咁、但即係總之，我就覺得我就譬如話佢休息室，我就從來都覺得好舒服。 你去咗三晚啦，有兩個舊女啦， 係啊， 老相好啦，咁即係有一個係新女嚟㗎啦。 唔係，即係一個係我唔識嘅， 唔識嘅， 我唔知，我冇我嗰、那個我就冇問， 冇問佢 係新女舊女啦。 哦， 嚇，咁但係即係個 rating 其實好高嘅，即係即係你諗下三60几%，我竟然撞翻兩個係舊相好，咁所以就都。即系呢样嘢，我就觉得啊，真系青黄不接啦。 年纪几多岁到咧？ 我咁嘅年紀叫得舊相好，梗係中女啦。 O K， 嚇咁同埋就真係普遍咯，就係我去咗三次咧，立嚟立去咧，其實都冇乜後生嘅。 嗯， 咁所以呢樣嘢就即係如果有啲網友係諗住上去咧，其實你上去就有個心理準備咯，就係嘆乜嘢咧？就係、是、個場係 surface 好好嘅。 嗯， 咁啲女嘅 surface 都好好嘅。嗯，佢哋嘅手勢，即係佢哋嘅特 手藝， 手藝好好嘅，即係佢哋係 experience 嘅。但係你想揾靚妹仔咧，咁、我淨係建議你就係話，嘗試下日頭去咯，因為日頭我唔知道，夜晚咧我就覺得真係就會係以中女為主啦。 咁我可以講下嘅，即係日頭咧，即係你諗住係有啲十八廿二嘅 sorry， 千祈唔好咁諗，咁諗係戇鳩。因為呢其實都係其實日頭係多新移民，我講咗咁你咪啦啦喺大陸結婚嘅女仔21歲先19歲最早啊，最高19歲係合法年齡結婚、啊、申請落嚟要5年，咁你咪24啦，佢落到嚟唔係即刻即刻做骨女㗎嘛，咁、即係起碼都27、28㗎，咁你諗住18、22嘅靚妹呢後生啲冇㗎，一定冇。 哥咁樣講，即係喺即係香港嘅斜骨牆，其實即係以前都係㗎啦，即係你我哋所謂講嘅後生女、我諗大家都有共識，就喂唔係18、9歲嗰啲啦，即係我諗你喺得骨牆做18、9歲亦都未必會一定，即係佢有好多選擇。 咁係。 咁但係即係 at least 起碼就個 look 睇落去 後生啲， 即係啦。但係咧就咁已經 OK 㗎啦。但係咧我即係譬如我去咗三次咧，就夜晚咧大部分立一路立啦，其實好容易立嘅，因為家記就咁就立到嗰啲大部分其實都係中女 look 咯。即係我撇開個年紀唔講。 真係如果網友鍾意18、22嘅呢，即係甚至乎我喺香港跳舞啊，即係嗰次有個網友請我跳舞呢，都係26、7、8 歲 啦，只係後生嘅。 香港真係難㗎啦、啊、即係你 以前跳舞 香港唔係大陸囉。 係囉 係 囉。 即係同埋你因為你如果你要腰呢，其實最即係有一個先決條件，就係話你陀地嗰個入行係好緊要㗎。咁但係香港而家係唔多啦，即係我覺得係 已經唔多，真係。 即係你同大陸比就唔同，大陸喂真係源源不絕㗎嘛。 即係腰到呢，我反對嗰啲咩叫 倉女名係啦。 好啦，好腰啦啲倉女。 係嚇死你呀，即係如果你有啲偏僻啲嘅鎮呀、省呀嗰啲呢，嗰啲倉係真係嚇死你嘅，話俾你聽。 我係見過都係13歲喎。 我哋都見過， 咁你諗下，通常我又非常之唔鍾意啦，但係 真係啦係啦， 咁有啲都有啲網友會搞嘅，我據我所知啦、OK， 咁太陽都唔係我杯茶嚟嘅， 我 即係我哋俾個 comment 囉，即係如果你想上佳記呢，就嘆手勢啦、即係唔好諗住 Surfix 啦， 係啦係啦 Surfix 啦，好啦，其實去咗新加坡啊，左輪有冇奇遇啊？ 奇遇冇乜奇遇， 你緊去搞嘢㗎，條街。 唔係，我就咁樣嘅。新加坡我今次去咧就係、我半做嘢啦。係 啊，半做嘢啊，聽咗咧，其實就半做嘢。 跟住我 family 又嚟咗啦。 嚇、啊！ 即係都話嚇，我同埋我，因為我女流感啊嘛，咪流感，香港流感學校提早放假。 咁撚大鑊 嚇？唔係好大鑊。 唔係啊。即係流感放假你 family 喎，咪好撚大鑊囉。 咁我個 family 咪去，我哋咪去即係我哋就 spend 咗幾日就 resort 囉。 喔、哦、咁夜晚都陪個女呀、啊、 我有我嘅生活，佢有佢嘅網。 咁講少少你嗰啲生活嚟聽下啦。 吓、 我想知道夜晚嗰啲生活啫。 講嘅嗰啲又扭埋又啲又俾人屌 啦。唔緊要啊，呢啲出奇。 結咗婚乜 啊，咁我都結咗婚啦，唔係冇滾。 咁啊，即係、你知我係不離戰南作風㗎嘛，即係我其實可能即係我成一個，我其實可能比你更賤嘅，因為我係骨子里賤出嚟㗎。 唔係我，唔係你骨子里 賤。我係低碌㗎啫，其實。 我係細胞裏面賤出嚟嘅，大佬。我真係比你高少少。 咁啊，係啦，咁啊。去到每一個地方咁緊要搵啲嘢搞下㗎啦，咁、就做嘢我就去咗間夜總會啦，我唔記得名㗎又 sorry， 好、okay. 真係唔記得名。 我就喺香港就 知道 質素價錢咁樣人哋請咗咁價錢又唔知 嗱，唔係價錢極喺新加坡係極之昂貴，因為今日即係呢排已經對而家對港紙係對到六算啦。咁其實喺新加坡玩咧就使費好貴嘅，咁、就我哋嗰晚就 四个人， 嗯， 四个人咧就去 吸 吸，咁咧就我个客就系日本仔， 嗯， 咁啊跟住就我哋就去咗嗰时我 family 未嚟啦，因为做嘢，咁跟住咧就佢带咗我哋带咗我哋去 club 啦，四个人啦，总之，咁嗰咁啊架仔就好得意啊，架仔就因为你嚟玩咧，佢就会玩到好尽嘅，咁跟住就我哋玩咗成晚，玩到癫啦，成个过程都几癫下啦。跟住佢就仲其实佢就 癫嘅过程系咩先？我哋唔好卖关子啊。 嗱，所以啲女咧其实就大部分都系唔系卖关子，系组织下先。 Okay. 即系嗰啲女咧，其实大部分都系北姑嚟嘅， 百分之九十 又系 come from China 嘅。OK， 咁跟住咧就样就参参差差咁啦，因为即系但系。好豬扒嘅， 唔係啊， 唔係，梗係啦，因為點解咧？其實因為嗰、那個我豬扒嗰個角度係喺我哋香港人個角度啊嘛、 嗯， 因為你知道你去新加坡就好大機會成日會臭鬼噶嘛，咁、 嗯、 咁喺鬼佬眼中嗰啲又未必係豬扒 嚟 嘅，咁、嗯、所以嗰度即係嗰個質素你，即係喺我嘅眼光就好參差嘅，咁就大場嚟噶，嗰間場差唔多係我諗類似差唔多好似拍住中國城嗰啲咁嘅 standard 啦、哦，咁跟住咁就。我另外兩個同事佢哋其實就好少出嚟玩嘅，咁佢嗰晚成晚都拘緊嘅，咁跟住然之後就只有我同佢就比較玩得即係你都知啦，同我玩就知啦，咁樣個架仔咧就帶咗人出去咧就竟然喺突然間啊，我出去啊，跟住就帶埋條女出去，咁咪出去好耐。咁跟住然之後呢就我哋以此啦冇證後尾冇證實啦，佢後尾就同我哋講我帶咗去架車度 攞 嘢，咁其實就應該係架 車廠 搞咗搞、啊、因為嗰個時間推測呢係足夠佢搞一、嗯、搞劑嘅，咁、嗯、我已經執咗劑嘅，我哋已經假定佢執咗劑，咁然之後呢咁我就都差唔多喇喎，即係嗰時12點零鐘到啦，十二點零一點咁我就走啦，咁樣咁佢車我哋，咁啊埋單車我哋翻酒店啦。咁佢咧，其實佢已經飲到好大，咁啊大大地咁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佢就係梗係頭先個場唔得啦，你都冇人帶大女翻嘅，即係用英文講啦嚇，即係話唉唔得，即係我今晚招呼唔到啊，好似你嗰啲咁啦，係要人食嘢嗰只，即係我調翻轉，佢又唔係話你嗰啲，即係同你有少少調翻轉，就係佢係要人食嘢。咁跟住我嗰兩個 friend 其實係好想翻酒店，即係休息啊之如此類啦。咁跟住咧，佢但係講唔掂佢，因為佢係我哋個客嚟。咁跟住然之後唔得唔得唔得。其实因为其实佢请噶，同埋即系佢觉得因为今晚有藉口啊，其实系扯尽佢啊。咁佢话我带你哋去第二个场再玩个咁样，咁我真系差唔多成两点钟去第二个场。咁跟住然之后咧，我就用广东话同我另外嗰两，我就同我另外两 friend 讲咯。我话嗱，快快手手啊，一人拣件，跟住执走佢。唉，咁就唔好再搞啦，早啲返房就休息啦。咁跟住就佢哋兩個聽我講囉。咁跟住就大家一人就執執咗件酒囉。咁就執一件酒呢你估幾多錢啊？ 係呀，計港紙 波子啊。 喂咪囉，即係如果講我繼續乘返除返六啫，係咪除返六啫。乘翻六啫，二千二乘翻六啊？ 点咩二千二乘？ 港币？ 唔系， 即系围起上二千二蚊港币， 围起上系二千二蚊啦。系五百蚊波子。 哦，咁咪唔好怪啊！ 乘六喎、 啊，3000银、 啊，3000银啊，系一个北姑、啊，派唔派啊？咁后屘咧就我嗰兩個 friend 咧就完全唔想帶人上房嘅，咁、 嗯、 跟住咧我哋執咗件女之後啦，咁佢咧就哇就全部堆曬上佢架車，跟住佢就車曬我哋翻酒店，咁我嗰兩個 friend 咧就同就我就幫佢哋拆店啦，就我就同嗰兩條女解釋，我話佢哋唔搞噶，即係佢真係冇興趣嘅，咁後屘咧就一人俾咗200蚊波子，咁嗰兩條女肯走。 即系坐台200俾咗，哇！ 唔系啊，唔其实佢唔系计坐台啊，即系我就话 very sorry 啊，点啊，我话佢真系唔想搞啊，唔系嗰时就唔使讲英文啦，因为大家都系中国人。 系啦， 咁跟住咁解释，咁 OK 啦，咁然之后就一人俾咗两嚿水，打发咗佢走啦。 OK， 嗱，咁然之后跟住我嗰个咧，我就执咗翻去咯，咁就五嚿水。 OK， 我想问嗱，节目完之前，我问一个最简单嘅问题。 喺新加坡，咁你哋嗰、那个日本老细啦，或者日本同事啦， 吓 带咗几多件女，其实系咪识嗰件女识唔识讲英文嘅咧？ 识过， 识嘅， 识讲英文嘅，喺新加坡做啲全部识。 3000蚊咁啊，唔算贵咯，讲真系。 你唔系你如果你唔识讲英文，真系冇得生存嘅喺新加坡。我喺酒店做咧，我撞到一个帮我执房嘅阿姨，嗰、那个阿姨喺大连嚟嘅，咁啊哇东北人、啊，咁啊嚟咗几耐啊？5年到啦，跟住。佢同我讲好多英文嘅， 哇！ 阿婶嚟嘅，吓死你嗱！咁啊，喺呢节完之前可以讲，其实我仲有另外一样，即系新加坡仲有另外一个，讲唔讲埋？ 讲，我讲埋先。 咁啊，新加坡就跟住就去呢个唐人街啦，其实好多人都会去啊，就系呢个四日嗰条，系牛车水啦， 牛车水 吓，咁啊好方便嘅地铁站嚟嘅，咁啊上去你就见到，咁其实牛车水咧就有好多好细间嘅。密沙柱嘅，咁、我就其实我冇去过㗎，咁今次就试过啦，咁求其 pick 一间囉，其实佢就佢嗰个格局呢，就你去埋到去睇呢，就好似有嘢搞咁样㗎，咁但係即係因为佢上楼㗎，咁佢就整到啲招牌又好 colorful 啊，点咁啦，咁跟住上到去呢，就佢真係同你揼骨嘅，咁咧就揼骨睇先，我叫應該係80蚊兩個鐘，其實折翻就同呢個港紙同喺香港差唔多啦，6-7嚿水到啦。 哦，咁唔算貴。 咁但係咧就同你起機嘅喎，嗰、那個、條女起機咧就唔就係、是、就50蚊波子， 5-6鐘3。 係啦， 喂。平過都 差唔多囉， 差唔多 囉。喂呢個就差唔多囉。 差唔多囉。 咁啊 你識英文喎、大佬。 質素就我嗰個就即係入麻麻地㗎啦。不過即係貪得意啦。咁你喺唐人街其實搵到好多㗎。因為牛車水嗰度呢你好容易搵㗎咋。好多間㗎。咁我你求其即係好似歷險記咁啦，即係當探險咁樣咪走去執一間囉。咁、你係咪間間都有得起機呢，咁我唔敢講啦。即係我嗰間就我去嗰間就有囉。 OK, 係 啦。OK, 多謝呢個報告。咁節目返節目完之前呢一節完之後呢 係 講下我哋個本色界旅團啦，係咁。 OK,